了你，忘了我，忘了昨天，我忘了痛，忘了梦，忘了危险，不停想，不停问，不停誓言，你会爱我到多远。如果不能还是要分，爱从来就不可能完整，何必当初把誓言说得太过分。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，偏偏无情却伤我最深，困在你怀里片刻都疼，从此找不到离开你的门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